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大家好，我是雪橇国家集训队运动员黄叶波，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您知道雪橇运动员夏季是如何进行训练的吗？和冬季训练有何区别？雪橇运动员在夏天的时候主要针对雪橇项目的特点进行专项体能训练，主要以上肢力量、下肢力量、核心稳定性及本体感受训练为主开展体能训练，同时也会在陆地上进行出发道轮橇模拟扒冰训练，有时也会使用一些国家队的专项设备进行专项出发训练。冬季训练主要则是以赛道滑行为主体能训练为辅的一种形式，主要目的是为了积累赛道滑行经验，提高滑行感受，增强对橇的控制，为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做准备。这个知识点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感谢雪橇运动员黄叶波的介绍。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的三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以及晚间的8点，利用两三分钟的碎片时间，敲黑板划重点，简单明了地给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各自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可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